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哎，我们今天两个穿情侣装 哎。哎，对呀，好巧哦。 好巧啊，你今天是天气冷，所以就是特地多穿一点了，是不是？ 对，要把衣服一件一件穿上了。 啊，我这样子嘘寒问暖，你有没有觉得晕船呢？ 我觉得今天穿光是穿情侣装就有点晕了， 有点晕了。好了，各位晕船仔，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那从我们前面这样子哈拉，应该大家也知道，我们今天这集是要讲晕船。 嗯， 哎、欸，这个字眼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特别特别的，就是又红了起来。因为其实，在我们以前有一阵子也是有聊过。应该是说这个社会上有普遍有还蛮常在讨论晕船这件事情，但这几年又特别又莫名其妙又兴盛起来，特别是前几个月的时候，我一个朋友加我进一个 Facebook 社团叫晕船乐界所啊，我这几天一直想要、因为我们要讨论晕船的这个主题，我一直想要把阿桃给加进去，但是那个管理员一直没有把阿桃给加进去，所以如果说晕船乐界所的那个管理员们，如果你有听到这一集的话，麻烦你把阿桃加去。阿桃真的很想看看你们在讲些什么。 还是因为我不够正，是不是？啊，还是因为我太正了，他们觉得我没有晕船的需求。 对，你就是晕船乐界所里面那些受害者的加害者， 加害者， 所以你不能加入。 笑死！好啦，欸，不过我还真的没有晕过船欸。欸，我想一下哦。好像是真的没有，就是通常我喜欢的好像都会喜欢我。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边，因为我其实不太相信，就是有人，就我其实不太相信有人没有晕船过耶。因为其实包括说像我们在 Instagram 上面的那个 story 的问卷上面，其实100%的听众都表示有晕船过。然后像阿桃刚才有传给我看 D 卡的街坊，还有一些我们其实在 YouTube 上面常常看到的一些关于晕船的街坊，绝大多数的人都有晕船过。就当然你也可以讲说这些影片为了要做晕船的主题，他不会把他回答说没有晕船的路人给剪进去，但是 剪进去，对 对，但我相信其实应该是绝大多数人都有晕船，但我觉得我们似乎应该要在这个时候先定义一下晕船是什么。 我觉得对，就是我个人觉得晕船哦，其实晕船跟单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也是我自己在写这一集的架构的时候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就是我后来上网去查了一下，就是好像以前讲的晕船就是好像我跟你已经讲好是打炮，可是打炮到后面我们两个却产生了一些情愫，然后我想跟你在一起，但你没有很想，你只想要维持炮友关系。就是我们一开始我认知上了，好像这个也叫做这个才叫做晕船，对不对？ 对，你现在指的这种就是早期里面我们这指晕船，就是单指那种炮友或是性伴侣关系里面，明明双方都已经说好要灵肉分离，就只是有肉体关系而已，但是却 对。 我觉得可能不是双方，而是其中有一方就是动了起心动念那种超过肉体的关系， 就是一方想，可是你不想啊，对不对？就比如说我跟你， 应该是说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是一方想，但是这个一方他往往也会觉得说另外一方也有想。 哦，他误以为 就是 我们都上传那么多次，就是、 对对， 上床。 对对，就我觉得在早期定义的晕船的这个现象里面，应该，对于当事人也他不会觉得只有自己在船上，他一定觉得大家都在晕，对不对？那我觉得现在的话，这几年貌似已经被拓展到说，你如果说你在一段感情关系里面的前期，你投注了太多感情，或者是说你错误判断许多当下的一些资讯的时候，也可能是一种晕船。就好比说来说，像大学时代人见人爱的细花阿桃嘛，某一天他早餐的时候，他可能点了一个蛋饼，但是早餐店阿姨多做了一个蛋饼，所以多给了阿桃一份。这时候阿桃来到学校，来到教室，他就把多出来的这份蛋饼给了坐在隔壁的我。然后这时候我可能就会觉得，哇，这个细花阿桃是不是也喜欢我呢？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叙述还是有一点草率，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晕船时刻来说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私密，因为晕船很重要的关键是只有我是这样子的。 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私密？ 就像刚才我跟阿桃的这个关系里面，就是我会觉得阿桃会把这个蛋饼给我，是因为我是特别的，所以这个蛋饼，即便阿桃今天多了一份蛋饼，假设旁边坐的不是我， 那么这个蛋饼也不会是给旁边的人，阿桃可能就自己吃掉，或是拿去丢掉，或是给别人吃， oh, 给好姐妹吃。 Okay. 就是今天我会觉得那些会让晕船仔觉得自己被别人喜欢的瞬间，其实是很私密，就是一种很独有性的。 就是一种你今天做这个行为是，我会觉得说你只对我这么做， 欸、 所以我对你来说一定是特别的，你才会这么做嘛。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对。但是 所以我就开始晕了。 对对，但我们前面在讲说，你可能针对现有的资讯做了过度或是错误的解读，我觉得这就是跟我们这个我刚刚聊到这个独有性有关，就是。阿桃可能真的就只是多了一个蛋饼啊，可能就真的是因为我坐在阿桃的隔壁，所以我才有了这个蛋饼。但是我因为最一开始针对这个现况的一些错误的分析，导致于我会无限上纲的把这个只是巧合给我的蛋饼多加分析成说、啊，阿桃一定是喜欢我，所以才会给我这个蛋饼。而且如果好死不死那个蛋饼的口味是我喜欢的，我又会说啊，阿桃是害羞才会讲说早餐店阿姨多给了一份，其实他是可以买给我的。Oh. 而且如果又刚好我们又讲又有聊过说你有跟我讲过你喜欢 cheese 蛋饼， 对 对不 对, 對，然后刚好这个蛋饼又是 cheese 蛋饼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哦，阿桃记得我讲过我喜欢 cheese 蛋饼， 晕到不行。 好，所以我们这边要定义的晕船就是不见得一定是要有发生过关系， 嗯哼哼哼， 对不对？就是我们这边可能比较广义的去定义，就是说我觉得他做的这些行为是独有于我，是只给我的。 嗯哼，对。而且其实我觉得他这边还可以再补充一下，像我刚才讲到说阿桃因为记得 我自己心里面解读说阿桃记得我以前讲过我喜欢吃cheese蛋饼，所以他给我嘛。这个你这个时候的晕船，他是有一种建立在对方对自己觉得对方对自己有兴趣的基础上面。但我其实觉得有一种晕船的心情，他并不完全是需要建立在对方也喜欢自己的基础上面，就是我觉得有一些自己跟对方有特别的共通点，或是很多事物上有共鸣的情况，它也可能会产生一些促成晕船的状态的产生。譬如说我自己可能很喜欢草东没有派对这个乐团好了，然后我有一天也发现哎，阿桃居然在听，然后随着这个东西我可能某天也发现哎，我很喜欢吴明义的作品，阿桃居然也在读吴明义的作品，就是他透过这些巧合或是共通性有共鸣的一些兴趣的叠加，它也可能会让人产生说这种类似晕船的反应。 哦，你说他误以为说我们两个的共通性很像，好像我们之间有一种冥冥之中 You are my destiny. You are my destiny. 哎、欸，等一下，开头是不是应该要唱一下孤单心事啊？ 对，就是蓝又时的孤单心事。哎、欸，我不知道，其实年轻的听众可能没有听过这首歌吧，但是 会吗？我觉得这首歌蛮红的啊，爱你是孤单的心事啊， 对，雨下在我窗前，玻璃也在流眼泪嘛，街上的人都看起来比我比我幸福一点嘛，然后什么什么他有那个歌词叫做什么不懂你微笑的样子， 不懂你微笑的意思吧， 对对对对对，不懂你微笑的意思，对。 好好笑哦， 那首歌就是晕船仔的主题曲哦，很适合听的。所以 我 跟你讲，就已经先确定这一集的推歌就是要推这首歌就对了。 对，我 跟你讲，幼时的孤单心事。 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好笑，是。好，我先岔开讲一下，因为这个等一下跟我们要讲的东西有关，就是前几天你不是就传的那个孤单心事，跟我讲说这是那个叫什么晕船仔的主题，对， 欸、对对对。 然后我刚刚在找我们就等一下在录的一些素材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有一个晕船仔，他就贴了这首歌，我就觉得超好笑。哎、欸，我们这样好像不是很道德，我们这样好像在嘲笑别人的那个、 欸。而且其实我觉得蓝又时的歌就是除了孤单心事以外，还可以再加一首 combo， 是他的一首歌叫秘密，就是我们的爱情 是秘密不能整理，就算我爱你也不能够说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他如果跟孤单心事加起来 combo， 其实也是蛮符合晕船仔的心情的。 哦，好吧、啊、我自己觉得那个晕船的那个痛苦某部分是不是其实也不能全部只怪晕船仔啦，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觉得对方是就是会觉得自己有可能就是这段恋情是有可能的那个成分是存在的、 嗯、 所以他们有一个期待在，然后会觉得说自己是有希望的，所以但是丢了直球之后又被拒绝， 才会有这种痛苦感，因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明明，比如说我们，每天晚上都互道晚安，每天早上都互道早安，然后我们聊天聊那么多，然后讯息的内容等等的，或者是我们有出去或怎么样，我都觉得我是有机会的。 可是 我告白之后却被拒绝。 可是我觉得这边我会想要先纠正一个地方是，我不觉得晕船仔就是晕船这个事情里面有任何一方是错的，就是或者是说要错的话，其实就是大家的错。 我没有说我没有说谁的错啊。不能这样讲，等一下。 对，你刚刚明就讲了，对不对？ 我刚刚有讲啊。 对，你刚刚讲是大家也不要觉得是晕船仔的错啊。 等一下。 但你这个人生胜利者就是在检讨晕船仔。啊，我告诉你，这时候就要再套用歌词那个李圣杰的那个词，私心绝对来表演，就是暗恋的滋味，你永远不会了解。 不是啦，我要讲的错的意思是说，好，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是因为我常常是被晕船仔，也不能讲到骚扰，但是我就，等一下， 你是在讲，你是在求啥小？现在是要吵架了吗？ 不是啦，我要讲的错的意思不是说。我的错的意思不是说当然是他做错事情，而是他误会了些什么。可是我要讲的是说，被晕船仔喜欢的那个人，他自己 maybe 有些时候他是有一些界限上拿捏不对，所以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我觉得啦。 可是我这边又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我其实大家如果听过以前的集数的话，我其实是一个认为大纲来说，就是我是一个支持没有纯友谊派的人，就是我会觉得说今天晕船仔会失败并不是代表这个跟他出去的人，我今天讲的是单对单，我今天不是讲那种是明明是一群人出去，然后就是有人特别晕一个，然后无限上纲的幻想他们两个之间有很多情节，我只是如果说他们俩真的有一些单对单的互动过出去了，我会觉得说他今天被打枪不是对方完全不喜欢他，只是没有到那个不是一点点好感， 没有到想在一起的那个， 对，没有到想在一起的程度，或是没有到想要确认关系的程度，就是不可能没有好感吧？除非说我今天跟阿桃出去都是阿桃帮我出钱，那我还会觉得哦，让我跟他出去，我喜欢他的钱。 Okay. 我觉得你讲到这个就是好，因为我个人是觉得当然是还是有纯友谊存在的，但是呢 ，anyway， 我想要先了解你自己觉得哪一些行为会让你误以为对方是对自己有兴趣的，因为。我们现在先讲这件事情嘛，就是我们再来才去知道说到底是到底是我释放的讯息让对方误解呢，还是对方真的是过于花痴，过于易晕体质？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讲，单独出去吃饭，比如说像我也跟你单独出去吃饭过啊，对啊，可是我们彼此都没有晕啊。那比如说， 你又知道我没有晕，没有啦。 等一下，爱你是孤单的心思，是 不 是？ 不懂你微笑的意思。 不是啊，就是单独出去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比如说单独约吃饭，对我的界定就会觉得说，就是很普通的朋友就是这样子吃饭啊。 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的话，你可以一层一层的问我。像我刚才回答你这个单独出去吃饭，我就觉得是非常中性的。我个人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值得晕的啦。 对啊，那比如说好，假设。我们这样单独出去吃饭，然后我跟你说，你的看起来好好吃哦，我可不可以吃一口？你觉得这样会不会误会？ 不会， 当然也不会。 但你如果说那个我也想吃一口，你可以喂我吗？啊，那我可能就会晕了，或者是我可能会先赏你一巴掌，就是只会有这两种情况。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我觉得我们刚刚讲那个情境 ，maybe 可能有点太单薄，我觉得可以要从很多的互动来堆叠。比如说，如果说我们久久这样约出去自己吃饭啊，然后我吃一点你的餐点，你吃一点我的餐点，我都觉得这都算还在合理范围之内。 那我想到一个情境了，比如说今天我们久久才见一次面，然后一见面的时候我就让你走在人行道的那一侧，然后到了餐厅的时候。你先去上厕所，因为刚才没有上厕所，所以你去上厕所。然后一回来的时候，你发现你喜欢喝的那杯饮料已经被我点好，点在桌上。然后你问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这个？”然后我跟你讲说：“因为你以前讲过啊，你以前都喝这个。”你觉得这个晕吗？ 我会觉得你是对我有意思，可是我不会晕。我会想说， 我早就说了，暗恋的滋味，你永远不懂这种感觉。 好，而且我觉得如果这样子，好，你刚刚讲的那个情境，如果再加上我们传讯息的，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我们现在都就是手机每个人都有嘛，每个人都有网络，所以传讯息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指标。对，我现在我先说，我现在跟你会这么频繁的在传讯息，是因为我没有 podcast 要做，对不对？ 所以你不想跟我讲话？ 不是，你回想我们在做 podcast， 我算是明白了。OK， 你不要乱晕，好不好？ 好， 所以我们在做 podcast 之前，我们其实我们的互动没有那么频繁嘛，所以对我来说，我自己觉得传讯息的频繁度会是一个我啦。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如果这个人三天两头一直传讯息给我的话，我可能就会有一个警铃吧，因为我个人没有很想要让人家误会。 欸，可是我必须要讲，那是因为你个人没有很常在使用 Instagram 这种 social media。 譬如说像 social media 上面的话，你可能今天 po 了一个 story， 那我回了一个笑脸或什么，可能就开始聊说，欸，为什么这样，因为你在指的 可能 你在指的可能是 Line 这个平台吧。 对，我讲的是 Line，可是问题是你 Instagram 一个限动还是什么的，你也是那两三句啊。比如说你 po 什么去吃什么好吃的，我就会说，哎，这看起来好好吃哦。然后或者是说，干吃这么好吃这么爽之类的，就这样就没啦。 那就 你可能就回我一个贴图，就这样啊。 对， 我讲的是频率频繁哦，就 是 每 天， 我们 每 天 是高密度 的聊天。对，就是我可能会跟你讲说，哎，我等一下要去，比如说像我上礼拜去某个地方演习，我就会跟你讲说，哎，怎样怎样，我等一下去哪边演习，好累哦，什么什么的，好远哦，这种。 而我觉得 是日常的。 我觉得像你这么讲，应该就是当他的那个每天都会，他每天的频繁度是有，然后加上很长，每一天之中又有很长时间在聊天的时候，其实他就有可能会慢慢的演变成像情侣之间在报备行程。因为其实 你可能没有，你可能就我们大家可能都不是人生过得多有趣的人，所以我们不会每一天都有除了日常生活以外的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而当你把你自己日常生活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分享的时候，它就很像在报备行程，很像在情侣之间的互动啊。我懂你的意思。 而且对，而且就比如说假设我有养狗或养猫，然后比如说我就会跟你说，哎，阿远，你知道我家有养什么什么狗吗？然后叫什么名字啊？然后我今天带它去散步啊，这种，然后拍它拍狗的照片给你看啊，这种，你不觉得就很暧昧吗？ 哎，会。 我啦， 会， 对不对？然后或者是说，假设我跟你讲说，哎，我下礼拜要到，假设我要到台中或者是高雄，出差好了，或者是参加什么研习，然后比如说我就跟你讲下礼拜五啊，觉得好累哦，礼拜五想放假，怎样怎样什么的，然后到下礼拜四的时候，还是下礼拜五中午的时候，你可能就记得说，哎，阿桃，你不是说你要去台中出差吗？那你的行李收好了吗？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哎，你有记得我说过这件事情。 那，啊，你行李有收好了，你可以顺便帮我买那个凤梨派回来，那个柠檬派回来吗？你行李还有空间吗？太逗了， 才不是这种好不好啊？又不是工具人嘞。没有，我是要讲，如果你记得这件事情，我就会没有后面那一段，没有后面柠檬派那一段的话，我比如说你可能就会说，那你今天要早点睡哦，你明天不是要去怎样怎样，去哪里出差吗？那你行李收好了吗？这种的。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那如果我刚好对你也有一点点好感度的话，我就会晕船。 那你前几天临时去出差去埔里还好吗？去南投出差？ 哎，你怎么把我的个资铺路啊？应该也没什么人知道。 你看我都记得。 那个已经过去了，好不好？拜托，如果是事前，我就会觉得是游行。比如说，你可能就会问说：“那啊，那么远，那你要怎么去？”这种，我觉得就会有点晕。好，然后还有，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Line 讲话回应的方式，我觉得也会容易让人家晕船。 嗯，你讲来听听。 比如说贴图， 对对对对对，我忽然想到，你这个从来都不会晕的人，你在那侃侃而谈是在谈啥小？ 没有，因为我身边有一些 okay, 好好 我朋友的经验，我朋友的经验，嗯、 好好 不是我先说，是我朋友，然后有一些是我朋友的朋友。 好，然后你继续。 好，就是比如说像文字的方式，打字的方式，或者是贴图， 嗯， 对。我觉得也会， 有没有例子啊？ 这个例子我觉得等一下可以再讲实例的时候 OK 来说 okay, 对，我先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好了，就是也不是很简单，就是一个蛮我自己听起来比较像是一个渣男的例子啊。好，就是我身边有个朋友，他是他经过一段恋情失恋之后，然后他在一个脆弱低潮的时候，他就是可能在 PTT 或者是说在社交软体上面认识了一个男生，然后那时候呢他们就约去看电影，对，然后他们有点就是反正就是约去看电影之后，那个男生就开始献殷勤，然后觉得这个女生长得很正啊，很可爱，然后开始花时间经营跟这个女生的关系，然后后来他们就可能发展出就是床伴的关系，对，然后重点是他们在事前没有先讲好这件事情，没有先讲好说我们只是上床，没有讲好我们只是上床的关系， 我以为是没有先讲好我们今天要爱爱哦。 不是好不好， 对，就是没有先讲好说彼此只是床伴的关系了， 对，没有讲好，然后后来这个女生就 晕了， 对，她就觉得对方都愿意跟我上床，然后他们两个互动行为上其实也真的就像情侣，然后就是每天都会传讯息啊，关心说那吃了吗，哦，然后女生可能做了什么，就像刚刚讲的行程上的报备，对，就是而且他们传讯息的频繁不是那种我有事会传讯息给你，或者你看到什么好笑的东西传给我，是就是回来来回回的那个密集度是有的，频繁度也是有的，所以那个女生就是根据这种种的线索之下，然后又再加上他们其实也上床了蛮多次，他就觉得说那他就想确认关系了，所以他就跟这个男生确认关系，就想问他说那我们现在到底是怎样，对，结果这个男生就开始读的时间变很长，回的时间也变很慢，然后就开始慢慢的消失， 我觉得这个做法很烂， 很渣啊， 就是我觉得即便你今天不想要确认关系，或是你不想踏入关系，你也就当面讲清楚就好，你没办法当面讲清楚，你也至少电话明明白白的讲清楚就好，就说我们两个我们可能对这段关系的理解有误差啊，我目前还没有想要正进入一段稳定的情感关系，至少我没有想要跟你进入一段，这肯定还有点残忍，但是就是我没有想要跟你进入一段稳定的情感关系，但我很喜欢跟你爱爱的 感觉 的时光，对不对？你至少你可以讲清楚嘛，对不对？ 可是你不觉得这种东西就应该要事前讲吗？哪有人事后才在讲这个啊？如果我是女生，我会超不爽的。 来来来来，事前讲清楚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很难讲。这个是怎样？ 事前 是我今天跟你就是我今天已经预设我们两间出去，我们要晚上会爱爱，然后我们今天在一间还不错的餐厅吃饭，这时候我就先从我的公事包里面拿出一张合约，叫做这张合约叫做我们只打炮不谈爱吗？ 不是，但我的 或者是说这时候阿桃正在吃前菜，正在把那个面包剥开在抹奶油的时候，我跟他讲说我先跟你讲，我等一下跟你打炮，但我没有要当你男朋友，那这顿饭还用吃吗？ 可是你不觉得这种做法也很不对吗？就是，而且我会觉得有一点是趁女生，你要讲女生啦，我们讲对方，趁一个人在情感，比如说脆弱的时候，有点趁虚而入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办法被上纲到道德的程度，就是 当然啦，可是问题是你做完之后， 对，因为我今天必须要讲。假设说今天这个女生确认关系的时候，男生也跟她讲说好啊，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把你当我的女朋友看，他们就这么确认关系的，你还会去认为说前面在没有确认关系就先打炮这件事情是一个问题吗？ 不会啊， 对吧？那就是因为你今天会靠过来回来看说这个过程流程不太 OK， 就是因为男生闪了嘛。第一，当然男生他在后续结尾这段做法做得非常的烂，第二就是他打枪他了嘛，所以会让人觉得有想象骗炮，因为即便说今天这个男生在最后的时候挑明跟你讲说不好意思让你有这样子的误解，但我希望我们只是床伴关系，也有可能会被别人抨击说这个人是骗炮啊，是吧？ 对，但是如果他在 ending 的时候他勇于讲这件事情，你知道为什么男生不勇于？我个人觉得啦，因为讲明白的话搞不好就没炮可以打了。 对对 对吧？ 对对对对， 是不是？ 等等，你说在最后讲明白吗？ 不管在什么时候讲明白，你在事前讲，或者是 我觉得在我觉得在事前，刚才你在磨面包那个时候讲。才会没炮打， 就没有， 就是 对，可是、就是、没有，可是我觉得在中间你在讲，比如说假设是我跟你打炮过一次，你跟我讲说我们之间就是打炮，你不要误会些什么，我下一次我也不想跟你打炮啦。如果我是有想要跟你在一起的话，我会很痛苦欸。 就是我意思是说，不管你闪躲或者是不回答，都有可能会没炮打，都很有可能会没炮打。如果因为当对方已经把，除非我刚才除非说真的是像就是打炮中。不是打炮中，就是女生还没有这么迫切的想要确认关系，觉得确认关系这件事情是维系两个人互动的重要的因素的话，我觉得不回答就是会有可能会没有炮打。 好吧，总之，但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流程或者是这样子的过程，很容易让人家晕船呐、啊。我觉得，尤其是在比如说，如果我刚失恋，然后我遇到了阿元，然后我觉得哇，他是给我很大的支持陪伴，然后又有身心理上的 协助 满足。对，我觉得在那个当下，在人很脆弱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寻找一个依靠吧，然后这个依靠又这样子没有的话，我觉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前提是因为那个女生在情伤当中， 需要找个东西来抓一下， 对，对，然后我刚刚讲到那个传讯息嘛，贴图之外，我就会传自己的照片，传自己可爱，就是传出去玩的照片呢、啊，都是 啊，对，就比如说，我讲一个，也是我身边朋友一个， 又是你朋友，强者都你朋友， 真的，他反正就是那个女生，他喜欢某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反正就是也哦，好像也刚好在经历一个跟前任有一个模糊不清、要分不分，然后分了好像心情很难过、不舍的那种阶段，然后他目前就是一直在陪伴这个女生，然后这个女生反正就是好像在某一次男生某一次不知道怎样男生就丢了直球，就是觉得说他很好，他还蛮喜欢他的，对，然后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男生一直处在于有点像是情感工具人吧，就是一直听女生讲他跟前任怎样怎样啊，他心情不好啊什么的这样子，然后他就传了两张照片给我这个朋友，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说因为那两张照片确实是女生很可爱的照片， 是 就 是 但 是当下的此时此刻的照片，还是女生相簿里面的以前的照片？ 此时此刻的照片， 就是可能穿睡衣，然后哭哭 穿运动内衣， 哇， 没有穿运动内衣， 这运动内衣蛮晕的， 很晕啊！而且我跟你讲，我问他说， 那有汗在身上，有汗珠吗？ 这个还不至于观察到，但是、 okay. 对不好说到，但是真的是就是还蛮可爱的。对我自己看啊，就是觉得就是我自己觉得，如果我是男生，我应该会晕，而且我会觉得说，为什么他要传这个照片给我？然后我就问他说：“哈，他传这个给你哦？”他就说：“ 所以你朋友怎么回？当下怎么回？” 我没有，我现在好奇为什么这个女生莫名其妙要传这个照片给他，然后他跟我说他是要。而且这是男生觉得哦，表示女生也没有明讲为什么要传这个照片。男生觉得是要选好看的照片，让他传给前任吧。 哦，所以两个运动内衣是不一样的照片，是不一样的内衣， 同一张啦，但是就是不同的 pose， 不同的，就是有那种这样。 听众朋友现在看不到这个画面，但是我真的还蛮想往阿桃头上烤下去。 我是传神的模仿，对， okay. 好，所以反正就是我这个朋友就是蛮晕的，就是告白被拒之后，但是还是一直当他的情感垃圾桶吧，就是会一直听他说啊，然后拍拍他啊这样。可是我自己很纳闷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也许待会也可以讨论，我自己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就是我自己呢是觉得说。如果我今天让男生晕船了，然后他也跟我告白了，可是问题是我也许我对他有好感，或者是觉得是好朋友的程度再多一点点，但是我还没有到想要跟他在一起的话，我不会让他继续晕下去，我也不会想，我觉得就很难回到那个很纯粹 普通朋友的位置上面，就如果他已经跟我告白的话， 那你对他有好感，只是你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对，或者是就， 可你不觉得这个时候， 你 不觉得这时候如果不让他继续晕下去的话，反而也没有办法，就是让这个好感，因为你自己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好感，绝对不可能的。你不觉得就是这样可能会扼杀掉，不只是扼杀掉对方的机会，你也扼杀掉自己的机会，因为你也许你接下来是自己就是接下来晕的那个人了、啊，也说不定啊。 欸、我觉得这题对我来说有点难回答，因为我是那种属于没好感， 我就是没好感，有好感 我 就会在一起。我 觉得难回答的这个东西，正是晕船仔的人心里面在想的东西。他也会想说，也许有一天，就像大家都喜欢看那个《我的野蛮女友》之类的那种爱情片，就是男方痴痴的苦等，晕当个晕船仔，晕晕晕晕，有一天女方也晕了，或是说其实女方一直以来都是晕了，但是一直要到某一个时间点才会赫然发现，哇，原来自己这么晕，然后可能就开始在大马路上明明有计程车或是公车搭，就偏偏要跑马拉松，跑去男方的身边讲说，其实我也喜欢你。其实事实上，晕船仔很多人在心里面都是预留这种未来的空间的。 哦，就是也许有一天，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可以当普通朋友。也许有一天，你对我的感觉会从这样一点点升到可以是男女朋友，是这样吗？ 嗯，对，我觉得 啊，好可怜哦、嗯。 我觉得就像，就我真的觉得晕船仔就是一定会有这种。在当下的时候，自己找理由来合理化当下不能够在一起的理由，就是他们一定会觉得说对方其实是喜欢自己的，只是有一些理由或是还不到那个时机点，所以他没有办法坦然的讲出来。我觉得晕船仔会有这种想法。 哦，嗯 ，OK， 好，因为我们刚刚讲到普通朋友嘛，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我朋友的例子，就是他也是一个男生，哎、欸，我觉得这故事还蛮精彩的，他也是一个男生。然后反正他跟这个女生认识的机缘是在反正就是工作的场合上某一天，就是这女生我个人觉得有一点是对他一见钟情吧，然后后来反正就是用了就是利用公务因素，反正就要到这个男生的 LINE， 然后他们就开始聊天聊了起来了。 嗯， 那个对话讯息我有传给你看嘛， 超 长，就是他们其实 妈的 fucking 对对很长，然后而且重要是你去看他回复的时间，就是他回复的时间是，就是我个人好，我先说，我个人觉得我这个男生这个朋友，我自己觉得他也是有一些界限上没有拿捏的很好，所以你看哦，他就是、 欸、他回的都很快。 对，回的都很快，对不对？嗯、你是女生，你会不会晕？而且你看哦， 因为有一个说法， 就是、 嗯，我先打个岔、嗯，就是有一部日剧是，哎，我忘记它的全名叫什么，他就是在教你如何偷情。他这部日剧里面就有讲到一个点，就是当你传一封讯息的时候被秒读，只有一个原因， 嗯， 就是对方也正在看着这个对话的框框。 谁？对啊，我跟你讲，我就是这样讲， 嗯， 而且我那个朋友还不是这么认为，嗯、我就说，我觉得你的对话讯，因为其实他后来就是，好，我先从结局开始讲好了，为什么他们之间会断掉，就是因为，就是他们有这样子很秒读啊，然后传了一些我个人觉得有点暧昧的贴图，然后有一天女生就丢一个直球，他就说，哎、欸，想要问一下我礼拜，就是这礼拜五可不可以在附近等你下班，然后他说如果不行也没关系哦，这样。然后呢这个时候我这男生朋友就传了这个讯息给我，他就说怎么办怎么办，就是我现在该怎么办， 求救， 我想要他，对， 在他在戏啊，哦， 在 戏哦， 因为他就觉得说他这女生为什么要在我工作的门口等我下班，就不知道干嘛，而且他就觉得有点突然，而且我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们前面有这一个 story 嗯， 我并不知道他们之前已经聊了这么多，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女生突然之间说，欸，我要在你下班的门口等你，对，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脉络之后，我就觉得说靠，难怪你这样人家会误会，难怪人家会晕船。好，反正后来这个后来我们就讨论了一下，他就觉得我那时候本来还觉得说可以有礼貌的回应一下，就是说，欸，怎么了吗？就我那天就是可能打那种太极，把这个东西打掉，就是说，哦，我那天有跟我朋友有约，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我那时候的回应，我觉得比较有礼貌，或者是比较不破坏关系的回应方式是这个。 可是他就觉得说不行，他想要丢直球，因为他觉得他误会了，所以他就直接跟这个女生说，如果说实话会让他就是受伤的话，他要先说先抱歉，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想要进入一段关系的想法，所以他想要当普通朋友就好。对，而且你知道， 你截图是只有截到这个地方啊？你知道接下来发展是什么吗？ 接下来的发展就是，他就说，你说普通朋友下一句吗？ 对对对对对对。 他就说普通朋友之后，他就说，好，虽然有点难过，可是他还是想要以普通，就是以朋友的身份继续认识你这样子。 哎，那我其实觉得女方 的心理素质很好，就像你刚刚讲的、啊， 嗯， 没有，我跟你讲，也 maybe 很好啦，但是。他开了一个 IG， 每一篇都在 po 我朋友，这样有叫好吗？ 但他没有指名道姓啊，宣泄情绪也不行吗？被打枪 很难过哎、啊，你被打枪你不知道啦，你他妈的你。 好啦，对啦，对，好好 ，anyway， 反正好，但是就是只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我会觉得有点怪，是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 IG 啊。除了宣泄情绪之外，宣泄心情之外，他把他们。就是我个人觉得有一点像是好像他们两个在一起过的那种 feel， 好像是人家对不起他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但是反正总之我要讲的是说他的一些贴文是我会觉得说好像把他们两个讲的好像是有曾经在一起，然后包含是比如说像公务的关系，男生可能有一些东西要拿给这个女生，这个女生定义为约会，就我只是拿个东西给你。可是他把它写成约会 啊，我懂，我懂。 对，可是好，我现在回过头来讲这个整个对话记录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们可能就从歌啊聊啊，就是就从歌开始聊，然后聊到电影啊，然后男生可能就说，哦，那如果台湾有上的话，你要跟我一起去看吗？这一句话，你晕不晕？ 我觉得不会晕，但是我一定不会觉得对方对自己没好感。 因为你就找我去看电影啦、 啊， 你这句话的意思不就是要找我去看电影吗？对不对？ 但我觉得应该是说、因为我们已经率先把自己放进去他们两个这个故事里面，所以来用来解读这句话当然是会晕。 对， 但是 对对对对， 但假设 说就是在这个脉络当中啊， 对对对对对，但假设说就单单看这句话，其实我觉得是不晕的。譬如说，假设说我知道。阿桃很喜欢新海诚的动画的作品的话、那我可能问阿桃说新海诚下礼拜有新片你要不要一起去看，这个可能就不是一个就是可以被解读成暧昧的、 当然当然、我现在要讲的东西绝对不是这一句话或者是说你跟我去看电影这件事情，就像我跟你也一起去看过那个什么你的名字哦，你还在那边哭， 那些 虽然说我不知道虽然说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哭的、 很好哭耶、好了，算了。 好，对，就是我的意思说放在这个对话脉络当中，尤其 我个人就会觉得就是有好感的，而且重点是、这个女生当初在跟这个男生要 LINE 的时候其实是透过第三者去要 LINE。 而且我说实在话，如果我是这个女生，前面有很多对话我都可以抱持着一种双方都在一个中性的言语之中互相拉拢，就是我们能够去推测只是你怎么会秒回我的讯息，你是不是也喜欢我，只能从这个方式去推测。但是当他主动问说、你是不是你想不想一起去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时候在女生的心里面这个钟就敲起来，就是 对、 我确认他对我没有好感。 是啊，而且你看他还有比如说他就说他看什么什么电影他都有看到哭，然后男生的回应是说好啦，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你觉得这句话会不会让你晕？会不会？ 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我也很常讲。 你就没跟我讲过啊？驾照没过的时候我有哭啊。好好，再来再来，我看还有一个让我觉得，我先说我的立场 ，maybe 是因为我是女生，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觉得这女生蛮可怜的。对，我自己这么觉得啦。而且你看我因为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我今天是女生，然后我被跟一个男生，比如说我们都聊这么开心这么愉快，我们可能也许聊了一个月吧，然后我觉得差不多是有可能，然后我想要等他下班一起去吃个饭，然后被打枪，我其实是会很难过的。 但我觉得如果说女生今天，但这其实也是小心机跟策略的问题。假设是说，我某一天会去你公司附近，就是下班结束前我会去那边算是小出差，那你晚上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就是有点像巧立名目，就比如说阿桃如果住在 对 住在士林的话， 我的、 啊、我就讲说，哎、欸、我礼拜四的时候下班以前，我会先去士林那边办个事情啊，要不要顺便就是等你一起下班吃个晚饭？ 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讲，我那时候你讲这个，我跟我那个男。跟我那个时候对这个男生讲一模一样的话，我就说这个女生喜欢你，但她也没太没技巧了吧？怎么会这么丢直球，然后在大门口等你？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只是我觉得，当他说出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是就像你说，因为这个就是约朋怎么讲交朋友，或者是说谈感情的技巧嘛，说话的技巧。但是我觉得要回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这两个方式是什么，都是因为他们觉得，哎、欸，是有机会的，是约得出来的，他才会这么约啊。 但今天以你对你这个朋友的认识，假设这个女生是像我们刚才讲的，用一些有技巧的方式来促成这一次下班之后一起聚一聚吃个饭的话，她用有技巧的方式，你觉得你朋友会在这个时间点丢出？我觉得我们是当好朋友，普通朋友就好吗？ 不会，我觉得有可能他们就会出去吃饭。对， 所以那篇文章就是普通朋友的普通格外刺眼就不会PO出来了。 哦，好啦，也是。 对啊， 好吧。 而且也许就正，也许就正因为这一次有点算是巧立名目的碰面了，男生对这个女生有进一步的改观，进一步他可能也觉得对方不错，也有可能会这样子发展，这事情也可能会这样走啊。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男生一直在开话题。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如果你对人家没意思，或者是其实没有想要让人家误会的话，为什么要一直开话题？ 可是有， 对不对？ 但也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两个的兴趣很类似啊，就是我可能对你没兴趣，但我对你的话题有兴趣啊。因为譬如说像我哈，我自己也是一个在网络上认识很多朋友，其实让这些朋友最后都走进现实的。像我也会跟一些网络上的朋友聊文学，聊独立音乐。啊，可能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对他们很有兴趣，但是我就是觉得有人可以聊这些话题很开心，而且有时候其实，你要这么讲说我对他有兴趣也有可能，但是我是对他的品味有兴趣啊，我可能不完全是对这个人有兴趣。 是，对，可是问题是我懂你的意思，可是问题是这个女生要加这个男生的 LINE 的基础，就是我刚刚讲，他是透过第三个人，比如说假设我今天想要认识，好，假设我今天想要拿到阿远的 LINE 好了，可是比如说我觉得阿远很帅，然后对他一见钟情，然后我透过我们之间就是这之间的一个连结，我就说可不可以给我阿远的 LINE， 我还蛮想认识他的。所以这个男生也是在知道这个女生想要认识他的前提之下拿到他的 LINE、欸、 对，但只是认识一下而已啊。 对啊，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好，也许这些话题共通有兴趣的话题是这个女生刻意制造出来的，也说不定啊，就是从生活当中开始聊啊。 啊，那也真的是， 对不对？我先探听到说，哎，阿远喜欢那个什么天桥上的魔术师，所以我就开始去找这个作者的一些著作，然后开始跟你聊，就说，哎，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我知道你对这个有兴趣，所以我也想要知道你可有没有几本书推荐之类的。 那也不错，假设说你最后真的是因为这样的推荐而喜欢了这本作品，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真的是喜欢这个东西的话，你 是啊是啊， 你 勉强，对，但是问题是 你勉强自己因为我去跟我聊这个，我觉得真的喜欢这个东西的人是感觉得出来你是在硬聊还是真的。 是啊，对，但是我的意思说他反正就是从音乐电影开始聊嘛，那好 maybe 他们真的有共同的兴趣跟话题，可是我现在要讲的是说这个男生的我个人觉得啦，明明其实我从这么多的对话记录看来，明明这女生从很多地方都有释放出好感，男生怎么可能没有 catch 到？为什么会等到就是女生要就是已经晕船，然后已经丢直球说要到大门口等他了，他才觉得有问题呢？你看哦，等一下，你看哦，女生跟他聊，不像你的 FB 太难找了，表示他在找他的 FB 耶、欸。 对对对对对。 然后对，然后还女生还会跟他讲说他今天很爆炸，然后怎样怎样不太能形容。然后我刚刚讲的一个很重要贴图，那个男生回了他说，好，那我只好给你一个贴图安慰。然后那个贴图是。摸摸头的贴图、 啊， 就是一个小女孩在哭，然后她那个贴图其实是情侣在用的贴图。 嗯哼，但我觉得 对， 我觉得从这个故事的角度出发的话， 我觉得男方也没有办法在最一开始就，我不知道怎么讲啊，就是他也不可能一开始因为知道说他是透过第三方来找，所以说就完全要从一开始就断了对方有任何喜欢自己的可能性吧。我觉得没有人有办法让，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就让我想到，我之前不是有分享过那个英国女高中生跟我讲说想在一起这件事吗？你记得吗？ 有。 那我就说我没有办法一直陪他，他就讲说我又没有讲说你要你陪我，我只要你就好了。那我觉得站在一个被人喜欢的人的立场，我没有资格立场跟要求别人不要喜欢我。那除非我有办法， 是这样没错啦。 除非我有办法保证说这个，除非我作为你朋友这个角色，我有办法去保证说，今天跟我任何一个过来，不管用任何途径跟我认识的女性异性，我都不会跟他在一起。不然的话， 我知道，对，我知道你的意思。当然我们没办法去就是去阻止或者是说要别人不要喜欢我们，可是我个人觉得当你没有这个意思的时候，你就不要传送出暧昧的讯息啊。 那会不会有可能是他在这种尝试暧昧的 try 的过程之中才发现？因为其实事实上像我自己在英国这段时间我也是单身蛮长一段时间。我去年的时候有一个硕士生就跟我告白。 这么多人跟你告白啊？ 没有啦，哪像你，那比较像你。哦哟，没有，就是因为我就是发现这个硕士生一天到晚找我出去打羽球，然后就是一天到晚请我带跟他同学一起组织读书会，希望请我带读书会，然后也会就是就我从办公室离开的时候也会堵我，然后找我去学校的酒吧喝酒。那我一开始我当然是有一种觉得，这到底是怎样？然后直到他后面跟我告白，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来试试看。我尝试了可能三四次有点约会的形式之后，我才发现，其实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真的没有喜欢到他，喜欢他到愿意踏入一段关系。所以我觉得以男方的这个角度，他也真的是有可能是他已经知道对方晕船，但是你必须要测试自己是不是是单身太久麻木，情感麻木，或者是我不知道你陷入某一种很奇怪的自我执着。 我懂你的意思。 对，我觉得你可能他也要测试自己吧。我不知道。 他那时候跟我说他对这女生没有任何意思，这是更可恶。 那我觉得他真的就是要思考一下，他如果从头到尾都确定自己完全这条感情的水平线就是一直都是平行的话，那你要思考你是不是真的你在很多事情上面给对方很多错误的讯息。 对啊，所以我觉得啊，也许可能真的一个方式就像你说的，也许他可能真的可能有些人给这些讯息是想要试试看，或者是说到底对这个人的感情的程度有多少，可能需要约会个几次，对吗？但是可是我觉得这跟暧昧的讯息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对吗？虽然说好像好，也许我对你有好感，我们之间有一些暧昧的讯息，可是不表示我一定要跟你在一起，对不对？ 对对，没错。但我觉得但我其实觉得在讲到你刚刚讲的这个情况，就是我对你有好感，我们不一定要在一起。以前我觉得我们要先聊聊看晕船这件事情情感的形塑是它的可能性在什么地方上。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在 IG 上面有问过听众们说，大家有没有晕过船？其实100%的人都有晕船过。这我们刚刚有提到，我觉得在现在这个资讯发达以及交流很盛行的时代，晕船这件事情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常态。那譬如说在现实之中，如果我跟阿桃互动的话，我觉得我们都一定会去直觉去找寻彼此之间的共同爱好或是兴趣了。那更何况在虚拟平台，譬如说像那些 dating app social media 上面，我如果今天滑到阿桃上面，可能就会讲说，我喜欢登山，我喜欢水上运动或什么什么之类的。那这些东西大家已经更需要探索，就可以知道说，今天这个阿桃长得是我的菜，阿桃喜欢水上运动，他喜欢山林活动。那我觉得大家就会很自动的会顺着这个，假如说我要获取阿桃的欢心的话，我就会顺着他这些喜好去聊了嘛。那 对， 拿另外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如果说你今天跟一个喜欢文学跟独立音乐的人聊天的时候，你就会很自然而然的进入一种，我觉得有点像是文青式的剧场吧，就是有点像你们两个都是在这个文青式的剧场里面的演员，大家都在有点算是比赛谁比较文青吗，或是大家都在以一种文青的方式来去聊天。那这种情况下，那种我跟你心灵契合，我跟你有共鸣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但是它会更加更加的强烈。那大家如果对于这个观点有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去看一个美国的一个学者，他是性别学，他就是 Judith Butler， 他有一个论点叫超演论。那超演论其实主要是放在性别，但我觉得其实套用到 social media 跟 dating app 还有晕船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蛮好用的。那我刚刚讲到的这种有点大家都陷入一个剧场式的扮演，我觉得套句一个我很好的朋友讲，他讲说那些特别与巧合往往都是你自己刻意使其为之。我觉得晕船的人很多都是这样子，就是我今天觉得我跟阿桃有很多的共通点，我跟阿桃有很多巧合，其实很多时候你放诸你身边很多其他的人，你很多你对他没有感觉的人，可能你们都有这些巧合，你们都有这些特别的地方，但是就是因为我喜欢阿桃，所以说我特别的去放大阿桃跟我的这些共通点，那这些东西就会让我自己越来越晕了。 OK，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想太多了啦。 我觉得但我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因为我其实几年前我朋友跟我分享说那些特别巧都是你自己刻意使其为之之后，我自己就面对每一个我有冲动喜欢的人或是有好感的人，我自己都会让自己退三步或是退两步来看整个情况，说诶他是不是真的是这么的特别，这些事情是不是有可能是我自己一头热的栽进去。但我觉得其实这种做法当然可以省略到很多烦恼伤心的时候，也可以逃掉很多烂桃花，但有时候我会想说这是不是其实也扼杀了很多可能性。 对啊，我觉得你会这样想会不会有点太过于理性啊，喜欢就上啊。 对对对，我 是那个 米 哥，你的好朋友 说喜欢就去追啊。对啊，我觉得其实晕船这种事情大家虽然都在笑晕船的，但我其实以我现在有点过于理性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我还蛮羡慕晕船仔。对啊， 至少他们还懂得爱是不是。 哇靠，这句话太那个了。就是人家都在讲说，以前不是常常讲说就是恋爱里面最美的时刻就是暧昧的时候嘛。那如果没有晕船的话哪来暧昧，对不对？ OK， 好，也是啦。 好啦，那反正虽然我们在这边也是替晕船仔护航很多，但是我觉得晕船仔呢还是预祝各位早日脱离苦海啦。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啦，我是阿元，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 拜拜。